剑气冲霄汉，赤胆忠心暗社稷，下联配文官射刀牛，路汤三略定怀疑，横批上写的是殿外立，威风凛凛，苏罗衣，头戴银盔，双凤翅，额面长髯散柳絮，护心宝镜。秋月雷甲套绒凝酒不似，泪下跨定青红剑，虎头斩血在足下提，旁边素着一匹伯龙马，素英战胆呐、啊。在手中提，马前的威风刚有万丈，那马后的杀气总有百步。洪五爷看罢，并不认识，扭向回头问军师。他是那朝安邦将，有什么功劳奏朕知？刘伯温躬身忙起奏，起奏我主家得知，他住在镇定常山地，姓赵名云，是的硬气，当年在长坂坡那一阵，直杀的曹兵啊都不敢对比，直接因在宋时年间修武庙，有位赵普先生把本提，他走到赵云的宫随南比长坂坡，逼死了主母太不依，故此把将军呢宿在殿外，风吹日晒在丹池。洪五爷闻听讲头点，不住的点头自叹息，当年曹兵有伯温，那兵如潮涌是难敌，唯有这子龙将军他不怕死，匹马单枪都威仪。长坂坡那一阵，士气也难保住得气，若被那曹兵 夺去也难保他的贞洁化为泥。夫人一死全了节制，也省得刘备把丑名提了。这位赵子龙推倒土墙，把井口封起，怕得是冲了暴露三光毛日记。赵云的忠义谁能比？到后来如何能够把他去？像这样的忠臣不死在殿里，到后来谁还与孤王我福宝华仪？有孤王全只能给我请进去。众武士们动手啊，这不就让殿里身材就持去，坐在万宫又别见，乱带鞋拴还受皮，旁边素着一匹胭脂马，斩将被钢刀赤须须，回头来又把军师问他有什么功劳对朕提。伯门奏此人在隋唐称为好汉，精通武艺甚出奇，姓王名勇字伯当，藏在那愁敌，唐兵乱放无情剑，这位将军左右遮拦护住去，牛金牛压死了龙金狗，断密剑他们君臣两命丧都去。赵普先生又把本起，他奏道大不该在那两军阵前陈压主的事，故此把将军呢也诉在了殿外，就他的汗马的功劳化为你。洪五爷闻听长叹气，哎，说到此处透茶池，看起来宋主无功道，这样忠臣宿在殿外礼上去，公王传旨也给我请进去。众武士该 至官县上九三地，拜罢平身，忙站起，满山耳目看虚实，瞧了瞧，历代贤臣俱都有相，一位位至贵文作呀，好不威仪。上座着斩将封神，太公在此，下配管中玻璃心，雷炮分兵，孙武子真是变装快外扬油计，天丹月衣燕孙膑，简造行兵善抚琴，搜秦张仪公义子，有那廉颇李牧和吴起呀，他们列百万就是东西，并吞鲁国明王翦，秦将伯奇豫王离，汉朝的军师叫邓禹，这几位有那陈鹏马武汉妖，齐国五关斩鹿将名叫关羽，廖化周仓豫军师，喝断当阳张翼德，黄忠严颜古今齐，托孤尽命诸葛亮，先生保主定华仪，能掐会算徐廷茂，叔宝罗长唐尉迟，您那看他观前观后观仔细，问左问右问虚实，刘伯温公身半王将，君问一臣要答实，洪武爷说跨海征东，名叫薛礼，博文奏将军三箭定华仪，洪武爷说围阵三关杨家将，博文奏大破天门阵阵齐，水战杨妖精忠父子，博文奏可惜在风波亭前死得倒去，见几个头戴双凤翅，见几个身穿大红衣，见几个丑陋不堪似太岁，见几个面不正脸满不虚，见几个虎爪暗定了龙泉剑，见几个斩将的钢刀，这么就把他的手中提，这都是前朝争名夺利那些安邦将，只落得气化清风肉化泥，回头又见一员将薄盔薄甲好威仪，手持银鞭生杀气，问尊师他有什么功劳对朕提，薄文奏姓武名云，字子胥，此人初在列国时临潼会斗过褒，他逼那秦楚两国结下了亲戚，洪武爷闻听冲冲怒，大叫欺君伍子胥，临潼会斗的什么褒，你逼那秦楚两国结什么亲戚，既是个媒人你就该娶，为什么又拆废屋脊，高坚泽金鼎年改换银鼎轿，乌香女改换了马昭仪，平王无道那儿父才把你的满门剑下劈，自古道人死仇不记，你却不该鞭坠平王时，要留此则在庙里，到后来谁还与孤王我福宝华仪，孤王传旨给我的出去，把他的身太碎成泥，回头又见一员将身穿一件大红衣，三山王冒红额，两腮无肉笑嘻嘻，回头来又把军师问，